下豪赌，天白风里长住，我与我剑，一人光在江湖，江湖曾是我来处。初时功夫太泛泛，却不以为然，遇见挑落花，重者无二三，怪花迷人眼，怪剑招回晚，怪少年心不在焉，为出师门意志河山，权剑持盘有天行作战，七里长帆送我入百川，是寒霜也未及风寒，是人间邪霸黄波澜，权剑持盘忽闻一声轻叹，夜暗月下四柱，天白风里细诉，我与我剑，剑成光在江湖，江湖仍是我归处。夜暗月下薄雾，天白风里扬土，我与我剑，剑成光在江湖。晨昏一场观，相看无言，但是只天然，落花不追仙剑一颤，是非飘零仗剑一盘，沉剑持盘静听谁谁呼喊。 假如无功志存浩然，沉浸智慧天人和晚，气却厚重，超级祭坛圣贤突破寸寸邪，于长永绝处转环，人影染寒故华收来，只想斩蛇干将莫邪不离散。 夜暗月下四柱，天白风里细诉，我与我剑，前程光在江湖。 流星白玉宝下处， 正巧咸阳折冰雪三落云台， 此举慢慢多记录， 千金斩蜀道难，雁过秦川， 铃铛去世情沉浮， 人人独立影孤亲自在为先， 一剑写我还金骨， 尘嚣尽长 心不。 夜暗月下卷渡，天白风里显著，我与我剑，剑成光跑的江湖，江湖又何必是归处。就曾一梦重逐，只满在几远途，只睡不哭，尽管几番沉浮。